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世界太拥挤，心里太空虚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，画你的眼睛，画你的表情，幻想的自由，不让时间流逝得太快，我只想要一点快乐和自在，梦境和现实啊，别说两回事， 一首来自许美静的《颜色》送给你。罗文，香港歌坛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有着乐坛教父之称，他的歌曲《铁血丹心》《满江红》《世间始终你最好》等等，每首歌曲都传唱至今。由他和珍妮共同演唱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电影原声带，也被称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唱片之一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有十多个年头，但是至今人们还能想起和唱起他留给我们那些的难忘经典之作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之作，由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《铁血丹心》。 相伴到天边，

爱我与你最远最山吻极无奈，一转眼两心分开竟数载，这晚再与你重逢后心里极意外，想不到最深始终这份爱，情人你可知道，也许知道没有未来，情人如你早知道，已经知道花不再开，问你怎么要付出所有爱，情人你可知道，也许知道没法替代，情人如你早知道，已经知道不可变改，为了不想染尘埃，若最终只有离开， 一首非常温暖的歌《情人》来自校长谭咏麟。校长和香港乐坛一起已经不可避免地老去了，但当老艺术家们纷纷感叹唱片已死时呢，校长谈论起如今的音乐生态，没有丝毫英雄迟暮的惋惜口气，保持着一贯发自内心的乐观。当年同台竞逐的群星早已黯淡无光，可他呢还在写歌唱歌出大碟开演唱会，没有丝毫退休养老的想法。谭咏麟说，我一直会唱，八十岁进了老人院也要唱，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尊敬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，来自周蕙的《约定》。 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。

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怎得共渡蓝桥，梨涡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邀，今生孝同临了。梨涡浅笑，似把君邀，倚梦轻泛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。梨涡虽悄，悲欢景亦寥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 愁未觉了，离窝须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 手却放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